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74集，坚守自盗。正穿衣服，门口传来敲门声，娇娇闪过去打开门，小四子一头扑进来，搂住娇娇先说声早安，然后直冲展昭的床。展昭伸手将小四子抱起了。 九九说今天铮铮升官了，九王府要请客。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心中有数，今晚他们准备设计吓唬那几个有嫌疑的官员，赵普估计借着机会先让他们观察一下。当然了，赵普请客还是有其他目的在呢。欧阳少征新官上任，与赵普不同，欧阳不是皇族，年纪也小，虽然谁都知道他有本事，但是这点资历在皇城混还是要多交些朋友的。赵普不过是跟那些官员们讨个面子，让他们日后多关照一下兄弟。另一方面，赵普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皇城和边关都是他的人马，也得给别人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这次赵普很想观察下，找些能干的才俊收入军中。真要打仗的话，自然是跟着赵普混有前途了。皇城里混得再大也是个侍卫头头，别看皇城军统帅的位子那么多人抢，欧阳自己还不乐意呢，谁要当着老身子？留在边关做先锋官多好玩啊。欧阳别扭归别扭，不过眼看自家老爹年纪也大了，留在皇城陪他比较安心，全当尽孝了，因此才勉强答应。 小四子，赵普请客你那么开心干嘛？ 我昨晚上做梦了。 小四子似乎做了个不错的梦，想起来就笑眯眯。 你做了什么梦了，美成这样？ 我梦到猫猫赚到好多钱。 展昭一愣，随后指着自己。 我赚到好多钱？ 我看到猫猫你拿着这么大个木盆在接金子。 小四子开心地伸开双手比划了一下，展昭双眉都挑起来了。 接金子？金子从哪里来？ 天上掉下来。 小四子一伸手指着天空，白玉堂已经穿戴好了，听着都觉得好笑。 天上怎么会掉金子？ 不晓得，我就看到这一幕，猫猫好乐，笑得都开花了。 展昭想想倒也是，天上都下金子了，这还不乐？ 小四子，你看到我接钱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 白天，天气很好。 那赵普请客吃饭是什么时候啊？ 晌午饭。 小四子刚答完，就听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 都起床呗。 展昭和白玉堂往外望，就见林业火穿着一身火红的新衣服溜达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琉璃碗，一手拿着个大勺子，碗里满满一碗汤，绿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黏黏稠稠。 你一大早吃的什么呀？ 水果糊，吃不吃啊？ 展昭这个吃货难得的对食物产生了嫌弃的感觉。 水果干嘛碾成这样吃啊？哟， 独门配方。 说话间，门外依依也溜达了进来，手里拿着个一样的碗，里边是和林业火碗里一样的糊糊。公孙跟在他俩身后进来的。 水果糊里加了不少甘草，还有珍珠末什么的，除了养颜对肠胃还好，老年人和孩子吃是最合适了，吃这个还能控制体重，不过口感可能有点奇怪。 林业火坐到展昭身边，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 哎，我妹子好看不好看？ 依依姐姐一天比一天好看。 林业火满意了。众人听了小四子的话，都下意识地瞧了瞧林业火身后的林月一。别说，依依叫林业火养得真是 本来就是个美人胚子，他大哥还每天教他怎么打扮，的确是一天比一天标致。 小四子，我们一会儿去看戏吗？ 嗯呐，等小梁子练完功回来，我们就去吃早饭，然后去戏园子。猫猫去不去？ 今天啊，倒是要去看戏，不过不是去戏园子看。 那去哪里看啊？ 是去赵普家里看。啊，对了， 说着，展昭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今天我还要等着拿脸盆接钱呢。我今天运气不错，是吧？ 嗯，猫猫今天红光满面。 展昭正开心，外头王朝跑了进来。 展大人，展大人不好了！ 众人都默默地叹了口气。果然，只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叫展大人，后边接着的那句肯定是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不说今天运气好吗？又出事儿。 开封最大的当铺昨晚被盗了。 啊？ 开封最大的当铺是哪家？ 陈进、陈员外家的当铺。 损失多少？ 陈员外说至少损失100万两。 展昭一挑眉，小四子好奇地看公孙。 爹爹，当铺那么多钱的？ 对啊， 陈员外家当铺地下有个金库，他大部分的积蓄都存放在里边。 就跟玉堂白府的库房似的吗？ 他那个可隐蔽了，藏在地底下。五爷家的那个库房跟柴房似的，都不带锁。 众人瞄了白玉堂一眼，五爷端着个茶杯，一脸无所谓。 钱嘛，就是拿来花的，藏地底下干嘛？有病啊！ 看手法是熟人所为吧？ 我们也觉得是，100万两呢，光搬就要好几车，竟然没有人发现， 团伙偷的，没理由呀，谁那么大胆子？或者说，谁那么大本事？ 的确。 白玉堂将茶杯放下。看到练完了功一头大汗跑进来的小梁子，就递了杯茶给他。 最近皇城加强戒备，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皇城军巡逻，平均半个时辰就会跑过去一队。谁能掌握时间，在皇城军经过的间隙神不知鬼不觉偷走那么多钱？ 我也在想这个，这么巧，还昨天欧阳刚刚上任，今天就出了那么大的案子。 一旁的公孙边抓着小梁子给他擦汗，边提出疑问： 皇城那么多富户，偏偏偷陈员外家。 对呀，陈员外那么多钱藏在金库，也不派个人守卫一下？开封府每户人家都有联络信号的，遇到危险只要往天上一扔，有的是人去救。 陈员外，那个秃头吗？挺胖的，茶园附近那个当铺就是他开的，脸上总是油乎乎的那个。 小梁子一脸的高深。公孙见小梁子又一副人小鬼大的样子，就捏了捏他脸。 这个吸灵鬼发现什么了？ 昨天我和锦儿从皇宫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老头围着欧阳大哥，嘴上跟抹了蜜似的，那叫个甜呐，说的是唾沫星子满天飞啊。 众人被小梁子的说法逗乐了。不过昨天欧阳升官，宫里的大臣们围着他说些拜年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后呢？ 白玉堂问了一句，小梁就拉着拿干净衣服来给他换的小四子的手。 哎，景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去茶园看到过的那个胖胖的秃老头？ 哪天？ 几个月前吧，我们去黑风城之前的时候，那天我们去茶园吃绿豆糕。 哦，你说那个秃秃的胖叔叔，肚子比小肚子还要大。 哦，他当时和几个别的大叔在一桌吃饭，打赏伙计的时候特别大方，咱们还说果然土豪都长得不像白大哥那样。 小四子捂着嘴边笑边点头。众人都看了看白玉堂，心说这俩小孩私底下都聊些什么呢？ 然后重点呢？ 重点来了，我昨天看到给欧阳大哥说拜年话的那几个老头大叔，就是跟那个胖秃头吃饭的人。 众人都一愣，展昭想了想，问小梁子： 你昨天离开皇宫是什么时候？ 下午啊，我想等师父一起走，谁知道师父先溜了，我就等欧阳大哥一起走啊。 昨天最后和欧阳一起出来的，那应该是其他皇城军的人吧？ 老子家儿子，年纪大的应该都是老子。 存不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啊？ 他们是想给欧阳一个下马威。 合谋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如果根本没那笔钱，而陈员外谎报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那笔钱的下落，案子就永远破不了。去听听陈员外怎么说吧。 展昭一把拽上白玉堂，到了门口，展昭回头看小四子和小梁子： 一起去吗？顺便吃个早饭。 小梁子和小四子都看公孙，正好公孙今天要帮赵普，于是点头，俩小孩欢天喜地跟着展昭和白玉堂出门了。林业火也拽上依依一起去了，幺幺和小五也跟了上去，当然了，还有紧跟展昭和白玉堂的娇娇。于是一群人离开了开封府，去查陈府的案子了。白玉堂见展昭边走边转着手上的链子，心情很好的样子，就笑了。 猫儿，办案那么开心啊？ 展昭背着手，时不时抬头看了看天上，脸上笑眯眯。 小四子都开金口说我今天会行大运，我也觉得今天运气应该不错。 白玉堂失笑，展昭好像是有了什么主意，准备恶作剧的样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